我这给忘了。 我没有想象公主的美丽，也没有坚定公主的权利。我希望找到老师的国境， 开始时间，感谢您来到今天的方向盘俱乐部，我是江帆，问候大家下午好。今天方向盘俱乐部将给大家介绍一款，哎，算是一个比较新的品牌了哈，名字叫做腾势。可能很多听友对这款车或者说这个品牌会稍微有一点点的陌生，锁定我们今天的节目，我们将给大家仔细的介绍一下这款这个品牌，是由奔驰和比亚迪合资来运营的这样的一个品牌，而且呢出了总共是目前为止是有两款车。今天在我们的现场也是针对这两款车有一个非常独特的优惠政策。那么我们请出我们今天的嘉宾，来自腾势的销售总监张总监，欢迎你。 Hello， 大家好。 嗯， 我是北方瑞腾腾势店的销售总监张林。各位听众，就各位这个方向盘俱乐部的听众，大家好。 嗯，好，感谢张总监。哎，张总监，今天想问一下哈，腾势，刚才我有提到说它是奔驰和比亚迪合资的一个品牌， 对。 那么能不能先给我们来简单的介绍一下这个品牌呢？ 没问题。腾势呢是由这个奔驰的母公司戴姆勒公司和这个比亚迪共同开发的。 嗯， 他们两个呢是强强联手，因为戴姆勒呢是提供了这个奔驰的造车工艺， 嗯， 而比亚迪呢是提供了现在目前世界上最好的电池、电机和电控的三电的一个设备。 嗯哼， 然后呢，这个目前呢两个人的合资品牌出现了这个腾势这个品牌。腾势呢整体这个造车还是相对很严谨的，因为它毕竟是德国人来去建造的。 嗯， 所以呢，这个腾势呢，这个很多的地方它跟这个国内的一些这个品牌的电动车可能不太一样，因为腾势呢，它这个可能经过了更长时间的研发，然后呢，这个更长时间的这个测试，它才上到这个市场来的。 嗯， 因为腾势呢，早在2012年的时候，这个品牌就已经诞生了，但是实际上到2015年的时候才真正到市场上来进行销售。 嗯， 这期间的三年就是这个整个公司研发呀，包括这个测试的三年。 嗯， 腾势呢，总共的这个累积的测试里程已经达到了300万公里。 嗯， 啊， 所以说经过三年的厚积之后，现在应该是一个勃发的过程了。 对对 对, 对, 对， 现在也是开始做这个品牌的推广了，就像今天来到了我们方向盘俱乐部哈。腾势我们刚才所说了，它是奔驰和比亚迪合资，张经理也和我们介绍了，主要是用到了奔驰的造车工艺，以及比亚迪的电机 电池和电控， 电池和电控。那这就说了，腾势汽车咱们是做电动车的，是这个意思吗？ 对对对，没错。腾势汽车是目前这个咱们国内唯一的一个专门做电动车的这么一个企业。 嗯， 所以 电动车， 对，所以腾势汽车呢也是专门为电动车而打造的。它并不是说像一般的这个咱们目前市场上的很多车型，它是改造的，由这个燃油车改造过来的一个车型，然后再去装上电池。 嗯， 而腾势呢，它是先开发了电池之后，然后呢才由按照这个电池的这个属性和形状来去开发车辆。 好，感谢张经理。那刚才所说到了哈，既然是强强联合的话，而且是用到了最先进的比亚迪的电池电机这一方面，然后以及奔驰的造车工艺，那么这二者结合之下，腾势汽车的品质怎么样呢？ 腾势汽车的整体品质当然是按照这个奔驰的标准。 嗯， 我们腾势汽车的所有的这个用材和用料，那全部是达到了这个奔驰C 级以上的这种品质。 哦，奔驰 C 级以上。 奔驰 C 级以上的品质。 啊哈。 就比如说像简单的，咱们说一下，比如说像座椅，我们用到的是里尔的座椅，跟 A6 跟奥迪 A6 是同级别的座椅。 嗯。 坐上去非常的舒服。 嗯。 然后呢，这个我们用到的天窗是这个韦巴斯特的。天窗，韦巴斯特是目前全球最大的这个天窗生产企业。 嗯， 然后我们用到的这个音响系统是哈曼卡顿的这个12声道的音响系统。 嗯， 哈曼卡顿现在也是目前这个世界上三大这个主流音响供应商其中之一。 好，那感谢张经理哈。刚才我也提到了，说腾势目前主要销售，至今为止是不是咱们是只专注于开发了两款车？是哪两款呢？ 对，因为是这样，之前呢，我们在去年的时候，我们一直在销售的是腾势300车型，就是跑续驶里程在300公里的腾势车。那今年呢，腾势呢全新升级换代了。换成了这个今年的400车型，也就是说续驶里程增长了100公里。 那这两款车在对比上的话，只是单纯的续航延长了吗？ 不是，我们这款车呢，除了在续驶里程上，刚才已经跟大家说了，增长了100公里之外，在整体的配置还有功能上面都有了增加。比如说像我们这款新车的电机，原来呢，我们的电机呢，可能很多的这个用过腾势的客户，他们知道这个，因为电动车比较沉，因为电池的原因啊，电动车比较沉，所以呢，当时我们用的电机是一个86千瓦的一个电机，那这个电机呢？可能在起步的时候，大家可能会感觉到有一点点沉重，就会感觉到有点钝， 有点 肉。但是呢，今年呢，我们全新升级的这个400公里的车型，我们用到的电机是130千瓦的电机。因为电动车我们是说0到60公里的一个加速。 对。 0到60公里的加速，它能在5秒以内。 哦。那还是表现得比较出色的。 对对对，就是动力上面会有一个特别大的提升。就是如果有兴趣的这个听众呢，可以到我们店里面去感受一下。 现在有活动吗？ 现在有活动。现在因为这个腾势400车型刚刚推出嘛，然后呢有一个这个，如果您在4月30号之前购买腾势的车型，可以享受一个10000块钱抵20000的这么一个活动。 哦，交定金10000抵20000。 对，交定金10000抵20000，而且 直接省了10000块钱。还有电动车还有国家补贴是吗？ 对对对， 厂家补贴各种的。 国家 补贴高达多少呢？ 国家和地方补贴加在一起是66000。

从不太慷慨，还是有上天安排？是我们本来就是那一派，还是舍不得太乖？是那一次约定了没有来，让我哭得像小孩？是我们急着证明我存在，还是不爱会发呆？ Baby 不爱不爱， 偷着快乐从何而来？ 不爱不爱， 偷着悲伤从何而来？就失去未来，好像身不由己，不能自己很失败，可是每天都过得精彩， 天天都需要你爱，我的心思有你猜。 I love you， 我就是要你让我每天都精彩。天天把谈话随便，到底什么是真爱？ 想过爱情会变得如此无奈，是命运吗？难道难不上天的安排没办法？天哪，每天的心事到底由谁来？我真心你诚意，那周围扰人环境始终让我们无法在这里自由相恋。我精彩，你发呆，两颗心不安的摇摆，应该有的未来，是否真的那么的无法期待？舍不得再伤害 ，You my girl, my girl, my boy, how much I love you so so much， 感谢你来救，要我如何怎么承受面对 ？I'm sorry。从何而来？ 不得不爱， 偷着悲伤从何而来？ 不得不爱， 否则我就失去未来，好像身不由己，不能自己很失败，可是每天都过得精彩， 天天都需要你爱，我的心思有你猜。 I love you， 我就是要你让我每天都精彩。天天把谈话随便，到底什么是真爱？ I love you， 到底有几分说的比想象更快？ 会不会有一点无奈？ 会不会有一点太快？ 可是你给我的爱，让我养成了依赖。 准备好了吗？3、2、1， Autobots transform and roll out。 情景汽车资讯，预报汽车生活，现在进入方向盘俱乐部。 OK， 这时间欢迎回来，这里是方向盘俱乐部，我是江帆，问候大家下午好。在我们今天方向盘俱乐部的现场，给大家介绍的是一个全新的品牌，名字叫做腾势，是由奔驰和比亚迪合资而成的。那么今天呢，做客我们直播间的就是腾势北方瑞腾，地址呢是位于北京市丰台区大瓦窑张仪村路西一号，北方瑞腾腾势 4S 店的销售总监张总监，欢迎您。 大家好。 嗯。 张总监，刚才在节目当中我们和大家提到了哈，说简单的介绍了一下腾势这个品牌，它是采取的是奔驰的造车技术，然后比亚迪的电池电机 和电控的 和电控这种技术而打造成这样的一个品牌，而且这个品牌从创立之初就是专门针对电动车而创立的，是吧？ 对没错。 并不是说由燃油车改造装上了这个电机电控变成电动车，它所以说术业有专攻嘛，我觉得在某些程度上而言，一个专注于打造电动车的品牌可能是比腾势是首个嘛，首个为电动车而生的品牌吗？ 首个 是目前的唯一一个吗？ 是目前唯一的一个。 那这还是长知识了，之前不知道的。好了，那接下来我们来给大家介绍一下腾势，我们刚说到的300和400的车型，去年之前呢主要销售的是腾势300，是吧？ 对。 然后腾势400是什么时候上市的？ 腾势400是在今年年初才刚刚上市的。 目前这款车表现的怎么样呢？ 目前这款车基本上是供不应求啊，因为我们基本上这个现在目前的订单的话，应该如果提车的话也要排到4月底了。 刚刚3月初，现在刚过了38妇女节。 对，因为其实就是说腾势这个品质呢还是相当不错的，然后经过这几年在这个咱们北京市场的这个摸爬滚打吧，然后这个很多的这个很多的消费者他已经认同了这个车的品质。可能就是说腾势的车可能相对会有一点点贵，但是呢就是说这个品质还是可以达到它这个价格水平的。 因为它毕竟采用的是奔驰的造车工艺嘛。 对。 这个专用名词我还不太清楚哈，叫母什么 母公司 母公司是吧？它的母公司是什么？ 是戴姆勒。 戴姆勒是奔驰的 母公司，就是戴姆勒。它奔驰是属于戴姆勒集团旗下的一个子品牌。 也就是说这并不是不能单纯意义上的说是奔驰和比亚迪的合作， 对， 而是戴姆勒和比亚迪的合作。 对， 戴姆勒旗下最知名的就是奔驰。 对，没错。 好，那这一时间非常感谢您的留守和陪伴哈。刚才提到了奔驰400的这一款车型，很多可能听众都想问一下这款车的价钱了。那么我们在说价钱之前呢，还是要抛出今天的优惠福利政策哈。咱们今天是有什么活动来着，张总？ 现在是目前是1万抵2万，就1万定金抵2万的这么一个活动。然后还有一个很重磅的，就是 什么呀？ 售后保养，8年15万公里之内是全部免费的。 保养哦。 对，也就是说，您在8年或15万公里之内，这个车您到店里面去保养是1分钱都不用掏的。 这款车我给大家说一下厂商指导价吧，时尚版的指导价是36万9千8，尊贵版是41万5千8，荣耀版是43万2千8。按照指导价来说的话，30-40万的车的保养的价钱，至少是在个1000-1200-1300吧， 对， 差不多这样的一个价钱。那我们腾势做到的是8年15万公里之内全部免费保养。 对，我们的保养呢。价值大概是在这8年15万公里之内的话，价值大概是在30000元左右。 直接相当于又省了30000块钱嘛。 对。 除了这30000元之内，因为电动车新能源嘛，现在也是一个比较热火、比较热门的项目。那新能源也是有很多的补贴，你看，国家补贴加上地方的补贴，加起来 6万6 啊，6万6的补贴，现在呢是交定金1万抵2万。 对。 相当于直接又优惠了1万，相当于优惠了7万6，然后从保养方面呢又能直接省30000多块钱。 对， 电动车的优势呢，我觉得就已经老生常谈了，不需要说了，这个油钱哈，能省太多太多了。 对， 你像这个，我之前算过一笔账，就是基本上平均而言，耗电和耗油的成本在1:8。 差不多。 1:8相当于，比如说你一个月本来需要800块钱的油， 对， 那你如果是开电动车的话，100块钱就够了。 对， 成本也是很省的哈。 是这样。 好，那这一时间我们再来公布一下咱们腾势的地址和电话哈。地址呢就是位于北京市丰台区大瓦窑张仪村路西1号北方瑞腾腾势， 电话呢是010-6370-9355，010-6370-9355。想问一下张总监，进打电话或者进门的话，报您的名好使吗？ 好使， 咱们价钱是 肯定好使。 价钱是统一的话，那针对九五九听众，能不能多送点礼呀、啊？ 可以，这个没问题。 送个礼包啥的， 没问题，没问题， 没问题啊！ 礼包随时给大家准备好。 进门提你的名啊！ 对对 对, 对， 行行，就说找张总。 对。没问题， 行行行，要不好使的话那听众来找我就是做汽车节目时间长了就容易刷脸，咱不刷脸刷名 对，可以， 好 没问题， 好了，开一个玩笑哈。那这个目前为止试乘试驾车在店里面都已经给大家备好了，感兴趣的听友朋友呢都可以直接到店去试乘试驾一下，感受一下奔驰的这个血统，奔驰的造车工艺，以及因为它是戴姆勒的造车工艺，其实应该这么说，应该更高级一点哈。好了，那这时间我们还是来听一段的广告，广告回来之后呢将继续的跟你接着聊。 些 lonely lonely， 因为在这孤独车厢里，我最爱你爱你。 龙盛市场试营业了，办年货就去龙盛市场。 京西南最大的肉类农产品直销市场，肉类农产品任意选，实惠价优，京南老百姓的不二选择。 地址：金山路大明山庄南200米。 车主朋友注意喽，置换二手车就来亚奥之星，任意品牌任意车型都可以免费评估哦。奔驰置换奔驰还可以享受5000元油卡以及1000元新锐礼包呢，详情致电010-8014-3000。 好音乐959， 只要你在我身旁。 情情汽车咨询，一般 过汽车生活。现在进入方向盘俱乐部。 方向盘俱乐部，欢迎回来，我是江帆，问候大家下午好。在我们今天方向盘俱乐部的现场，给大家介绍的这款车型是一个全新的公司哈，叫做腾势。腾势呢是由奔驰和比亚迪合资建成的。那么今天做客我们直播间现场的就是来自北京市丰台区大瓦窑张仪村路西一号的北方瑞腾腾势 4S 店的销售总监张总监，欢迎你。 大家好。 嗯，在这个张总监哈，刚才我们提到了说，因为腾势汽车它是针对新能源，就它就是为了做电车而创造的这样的一个品牌。嗯，所以说呢，其实想问一下哈，今年这个电动车，也就是说新能源汽车的这个市场情况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呢？ 今年怎么说呢，就今年的这个整个电动车市场是非常火爆的。 嗯， 因为在二月份，这个因为今年还是这个50,000的个人指标嘛， 嗯， 然后在二月份出指标的时候就一下就出了40,000多。 嗯， 也就是说今年的指标基本上就在4月份的时候肯定就抢没了。 嗯，这个是真事儿。二月份一出指标的时候，只剩下8000多个名额了。 对对对对，所以就是今年的这个新能源指标相当的这个珍贵了。就是这个如果摇到这个新能源指标了，我先恭喜一下各位。 嗯，我也想摇，但是我没有摇号资格，怎么办？没办法了，那就好吧。其实新能源现在真的是一个老生常谈的话题了，也是一个非常火爆的话题。大家对这个新能源汽车的认可度也是越来越高了。 对对， 之前呢可能新能源汽车并不是发展的并不是那么的成熟，所以会随之暴露蛮多问题的。其实， 嗯， 比如说首先续航， 对， 哎，现在续航也是越来越长了。前一段时间，哎，差不多去年吧，上市的新车基本上续航都在300。 对 对, 对。 那我们今年上市的这款腾势400呢，它的续航里程在400公里。 对， 嗯，400公里，你想400公里跑一趟天津，一来一回是绰绰有余的。 对，没有问题。 哎，而且还是您在北五环的前提下，如果您住在北五环的话，您往南跑一趟天津，一来一回都完全没有问题。你想想哈，这个跑一趟天。咱们这样算哈，400公里的话，续满的话要多少度电呢？ 62度电。 62度电，一度电北京现在是4毛，4毛的话，4×6=24，其实240块钱。 不是 啊，不是吗？ 24块钱 啊， 就是30块钱。 哦，0.4。我数学是体育老师教的，好吧，是24块钱。400公里，就是说你的。不到30块钱可以跑一来一回跑一趟天津，但是如果400公里咱们按照烧油来算的话，哪怕油价咱们按照6块钱吧，6块钱一升，6块钱一升，然后100公里如果您耗油在9个油吧，差不多9个算是蛮平均，咱们按照8个算吧，你100公里耗8个油的话，400公里是32个油，32个油每个油6块钱的话，这是180多，192块钱，相当于200块钱，200比30，嗯，这个比例还是蛮高的，1:7， 对， 对吧？ 对， 其实这也差不多是现在电动车和燃油车的一个基本比例了，这就是我们出行的费用。所以说电动车省在哪儿呢？最主要的就是省在这个油钱上了，真的是能够节省一笔很大很大的开支。而且目前为止呢，腾势出了一个比较好的方案，是 8年或150,000公里之内，然后这个您保养都是不需要花一分钱的。 嗯，8年150,000公里全部免费保养。张总监也给我们算过一个价钱，能够这个保养费用能够便宜大约30,000块钱吧。 对， 嗯，再加上现在的各种补贴，国家上的补贴、地方上的补贴，加上腾势现在有一个交1万定金抵2万的活动，相当于。里外里省10万多块钱， 对， 还是蛮优惠的哈。你像我们腾势400这一款车，它的低配是在36万9千八。嗯，36万9千八。你如果里外里算下来的话，其实便宜10多万嘛，对吧？好的，那这一时间这个方向盘俱乐部哈，还是想跟大家说一下新能源汽车。刚才说到了除了油的这个问题以外，它还有什么好处呢？很多听众会有一点点老的观念，觉得充电不方便 啊。 这个东西其实现在目前就是咱们这个公共电桩已经很发达了，其实就是大家如果留心的话，到咱们这个北京的各大超市啊，这个商场啊，周围都会有充电站。 对，各大商超的地下停车场都有，而且高速路上的话，五星级服务区以上都有快速充电桩。 对， 各大小区，而且如果说您小区没有的话，咱们腾势是给免费安装的嘛？这个充电可以给免费安装充电桩，只要你买了这个车，所以是不担心充电问题的，就装你自己的停车位上，装你家楼底下，晚上回家充上电，第二天早上直接开走。 对，没错，很方便的。 对，非常的方便哈。其实新能源汽车除了这两方面，还有人会觉得它的维修维护成本会比较高。那么想问一下张经理，这个腾势的维修是怎么样的呢？ 嗯，刚才已经跟大家说了，8年15万公里之内保养是全部免费的，所以呢，基本上大家其实，因为这个新能源车呢，它并不像这个传统燃油车，它需要有一些机油机滤啊，这些定期要更换啊。其实，这个新能源车除了说一些易损的件儿，比如说刹车片呀，比如说助力油啊、刹车油啊，这个到公里数您要去更换以外的话，剩下的其他的这些费用都是由我们腾势来担的。所以就是您不用，您放心，这个基本上，把这部分钱给您刨出去之后，基本上您就花不了什么钱了。 嗯，我特别想跟大家插播一个小笑话，我们一个非常淘气的听众发过来问说，家用充电座能充电吗？能， 可以。 您开回家这个整一个插头来插到这个家用充电座上啊。 对，因为咱们随车带了一个便携的充电桩，这个便携的充电桩就是让您插在插座上用的。 这还真能啊。 对， 哎，我刚才还说淘气的听众呢，这还真的是可以的，没问题 的 是吗？ 对。 这个应该是属于一个应急的设备。 对，应急的充电桩。 就是如果说是你真的是实在找不到充电桩的情况下，你可以直接插到那个220伏电压的家用充电。 对。 哦，这是我真的是第一次听说。 对，其实，在某些方面，其实电动车有的可能要比这个咱们加油的车还要方便呢，因为有的时候你可能，咱们可能会到山里边去玩啊，到一些这个偏远的地方去玩啊，没有加油站，但是这些地方肯定会有电。 嗯， 有电，只要你找个插头应急一下，肯定没问题。然后呢，这种充电桩的话，大概您充个4-5个小时，也能跑个大概这个40-50公里，这样您就从这个山里边可以出来了，然后找到大的这个充电站，您再去充电。 好，那非常感谢张总监哈。那这一时间能不能再和我们说一下店里的地址和电话？我们店里现在这个试乘试驾车已经给听众准备好了。 对。 啊，那您来公布一下。 我们的地址是在北京市丰台区，这个大瓦窑张一村路1号，北方瑞腾腾势 4S 店， 进门找你， 对，找我好使， 好使是吧？ 对， 咱们价钱这个价钱，想问一下，应该是厂家都已经定死了的，是吧？ 对，这个在大家 全国统一价了， 在官网都能看到。然后呢，除此之外呢，因为这个正好这周呢，昨天是女神节，这个周末呢是植树节，然后呢，我们呢在店里边周六的时候也会有一个活动，这个各位进门的女神们可能能领到一份神秘的礼品。 神秘礼品？ 对，神秘礼品。 好好奇啊，是什么？ 而且还这个礼品还很厚重。 很厚重。 对， 你怎么今天空手来了呢？ 这个礼品就是大家这个周六如果去的话找我，我可以把这份礼品送给大家。 成， 没问题。 那我们所有的男性听众们哈，周六都赶紧哈，领着媳妇儿去找张总监领礼品去。 对， 把他领穷。 对，然后呢，大家也可以，因为周六的话呢，是我们这个北方瑞腾店的腾势，这个第一批的腾势400的车主，这个交车的一个活动， 交车仪式。 对，所以就是有的吃，有的喝，有的玩，您还有的拿。 周六 去看看 这个活动什么时候开始呢？几点？ 周六下午2点。 周六下午两点开始，进门就有大礼哈。 对。 好，那这时间您可以拿起电话来咨询一下，电话号码呢是6370-9355，6370-9355，地址呢就是位于北京市丰台区大瓦窑张一村路西1号。

心，你要听听，大风浪你要经得起。朋友的心，你要听听，别只顾自己忙得急。朋友的心，你要听听，我祝你明天好光景。 方向盘俱乐部，欢迎回来。今天我们方向盘俱乐部的现场给大家介绍的是一个全新的品牌，名字叫做腾势，是由奔驰的母公司戴姆勒和比亚迪合作而专门为电动车而打造的一个品牌哈，这也是目前为止我个人所听到的唯一一家也是第一家为叫属于什么为电动而生，能这么说吗张经理？ 可以可以，没问题。 哎，就是专门为了打造电动车而成立了一个品牌，那么这个品牌呢就叫做腾势。刚才我们在节目当中也和大家说了腾势这个车的品质怎么样，其实我们用一句话可以总结，就是奔驰的造车工艺以及比亚迪的电机和电控，二者强强联合打造了腾势。那么腾势目前主要销售的车型呢是腾势四百，针对腾势四百这一款车型，我们现在也有一个福利政策吧，算是 对 厂家的补贴加上国家的补贴，因为新能源大家都知道补贴还蛮多的，总共是66,000，再加上现在新车嘛，然后咱们这个做推广，店里是交10,000定金抵20,000，相当于又格外优惠了1万块钱，里外里呢是优惠了76,000，而且8年15万公里免费保养。不是质检啊，不是质保，延长到8年15万公里，是保养，后期的所有的保养，8年15万公里。腾势这款车20-30万的车吧，基本上咱们做一次保养的话，怎么着也得个1000多块钱。 对， 哎，现在呢，腾势给您介绍的，给您做到的是8年15万公里保养全部免费。好的，那这一时间这个咱们北方瑞腾腾势 4S 店所有的试乘试驾车也都已经给我们的听众准备好了。在本周六呢还有一个活动哈，这个活动是进门就有大礼相赠，相赠。张经理刚才都说了，欢迎所有的女神去哈，这一时间这个咱们的听众听到了哈，赶紧领着媳妇儿，因为腾势很大方啊，真的很大方，所以这个咱们赶紧领着媳妇儿去抢礼，进门就提张总的名。张总您全名叫什么能问一下吗？ 张林 啊，就进门就说我找张林就行了是吗？ 对对对，可以，没问题。 好，然后咱们去把张总的这个库房搬空了他。好的，那电话呢就是6370-9355，6370-9355，地址呢是位于北京市张仪村路，是在大瓦窑附近哈，北京市丰台区大瓦窑张仪村路西一号。我们的节目现在还有几分钟的时间哈，这几分钟时间想跟大家补充一下关于腾势四百这款车的一些配置方面。张经理来，时间交给您。 刚才呢大家已经知道腾势这款车的价格了，实际上呢它基本上跟奔驰C 级的这个补贴完了之后跟奔驰 C 级的价格是差不多的，但所以呢它的配置呢也基本上要和奔驰 C 级其实是看齐的。比如说我们包括在之前节目刚开始的时候我说过的全景天窗啊，大尺寸的全景天窗，这个开口呢，这个垂直的开口是0.74米，这么一个大尺寸的全景天窗。 这个而且是它是支持这个双开启的， 嗯， 就是说你可以这个向上开启，也可以平面整个打开， 嗯， 然后呢，这个咱们是无钥匙启动的一个系统， 嗯， 啊，无钥匙进入和无钥匙启动的一个系统， 嗯， 然后呢，这个有座椅加热，有座椅电动调节，然后呢。而且我们这个车呢有一项特别好的一个，我觉得啊特别好的一个配置， 嗯， 尤其是给这个各位女神准备的， 嗯， 叫做感应后备箱开启，就是拿脚一踢后备箱就开了。 嗯哼，哎，您刚才所说的这么多配置哈，包括这个什么，嗯，座椅加热呀，电动调节啊，嗯，这些，包括感应后备箱啊，包括这个全景天窗的，嗯，这么说吧，我坐这么长的汽车，这么长时间的汽车节目， 嗯， 基本上都是只有在你像奥迪的一些高配， 对， 奔驰、宝马，然后像这个捷豹，然后之类，就是算是高端车才有的。 对对对对， 你像咱们平时的大众的一些车型，市面上非常见到的这些车型，普遍的，基本上你像特别是在二十多万吧，三十万以下的车吧，几乎这些都是没有的。您刚才所说的这些， 所以我们的车呢，因为它本身就是，和这个奔驰的这个 C 级和 E 级这么一个水平看齐的， 嗯， 所以它呢， 还不仅仅是像奔驰看齐， 对， 是奔驰 C 级、E 级的， 对对对，这些车来看齐的，所以呢， 嗯， 就是所以我们的配置上面，你其实也是跟这些车的配置是基本上差不多的， 嗯， 啊， 因为它本身算是一个公司产的嘛， 对， 奔驰的母公司其实就是戴姆勒，因为奔驰是戴姆勒旗下的一个品牌，那么腾势也是戴姆勒旗下的一个品牌，只不过说，戴姆勒没有这个先进的电机和电控的这个技术， 对对对， 它采用了比亚迪的电机电控技术， 对， 然后成立了这样的一个合资公司，其实老东家都是一家的， 嗯， 所以说呢，这款车的品质还是可以保障的。 对对对， 嗯， 我觉得反正如果大家真的说见到这款车了，也试了， 嗯， 可能这个大家心里边就会有一杆秤，其实觉得它还蛮值的，应该是。 嗯，所以我建议大家哈，既然现在腾势给出我们这样的一个活动政策的话，给出我们这样一个活动，我们不妨到店去看一看实车，这个试乘试驾，感受一下，体验一下，而且还有好礼相赠，还不让您空手回去，多好是吧？ 对。 好的，那我们就再公布一下地址和电话哈。地址呢，就是位于北京市大瓦窑张仪村路西一号北方瑞腾腾势 4S 店，电话呢是6370-9355，6370-9355，直接报名说我找张林，他不给您优惠，找我。 对，那这样我就周六在店里边恭候大家的光临。 嗯，好，好的，那再次的感谢张总监，也非常感谢您的留守和陪伴。不要走开，接下来的时间将是我们的您最喜欢的险途客栈。 像是考验